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值此佳节之际，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圆，事事团圆，人顺心顺，事事都顺，最重要的还是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诵读好的诗篇，不仅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心灵的震撼，而且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您知道什么是诗疗养生吗？毕竟啊，现在连90后都开始养生了。那么那些关于养生的古诗词，大家伙一定要知道。今天呢，就给您介绍一首关于养生的古诗词。 杂赋，宋，陆游。病叟胸中亦无物，梦游信脚道华胥。叫来忽见天窗白，短发萧萧起自梳。这首古诗的最后一句呢，写到了梳头的这件事儿。根据全息学的理论，头部的反射区对应着不同的器官和身体区域，而经常梳头则能够刺激这些反射区，通过全息反射作用，使得对器官能够毛孔开泄，补氧化瘀，从而加强器官组织细胞的新陈代谢，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要说起这梳头啊，它能够刺激头部的皮肤，起到良好的按摩作用，有利于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以及营养代谢，并且呢，对于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疼以及脑血栓等疾病，还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呢。 这首诗其实陆游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养生保健法，叫做梳头法。这首诗的最末一句，其实啊，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梳头保健法。

挺近的。它胃癌的话，有一种胃癌的发病途径叫炎癌转化途径，炎症到癌症转化的途径。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呢？在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起作用。那么可能导致萎缩性胃炎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去清除幽门螺杆菌。但如果已经得了萎缩性胃炎了，再到癌症的过程，那么我们有统计学证明，已经证明它对胃癌的发生它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一定，有时候有小孩，有的大人得了幽门螺，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了，那有一家人，比如说夫妻两个人，比如女同志有了，男同志没有，因为男同体质可能比较强一些，男同志他就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女同志有，那孩子可能也有，那怎么处理啊？那该不该去处理这个小孩呢？像我觉得就没必要处理，啊，除非他有特别重要的症状了，特别已经明显的症状发生，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观察他，通过调理脾胃的功能，让你正气恢复， 自身强大起来。 自身强大，现在这个用药啊是有问题的，滥用药物太多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是时间也快到了哈。我们最后呢，就是请这个卫委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想养出这个好的脾胃来，应该谨遵哪几条？ 就刚才我其实慢慢渗透我的理念了。首先要意识到脾胃对我们生命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好 啊，这个首先是要知道，要认识到脾胃是后天之本，您的所有的幸福的生活的基础是有一副好的胃肠。 嗯， 啊，能吃，我老和病人讲，能吃，一个人能吃能拉啊，能好的睡眠，那基本上就没毛病。 嗯， 啊，说你看看一个人如果得了病了，你看吧，他不是不能吃了，就是不能拉了，或者拉的不对了。要不就是睡眠不好了， 嗯， 那么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多和脾胃有密切的关系， 好， 所以我想这第一个就是要有认识到脾胃对生命的重要性。第二个的话，那么如何去平常养保养你的脾胃？那么脾胃功能好的人呢，那也别得意啊，所以千万到了合适的时候呢，不要贪凉啊，要注意情绪啊。那脾胃功能弱的人呢，那么平常的话我们讲烟啊酒啊茶啊辣椒生冷刺激的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忌讳的地方。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就到这里了。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我们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教授主任医师米玉红跟您来说说凶险致命的肺栓塞。据了解，急性肺栓塞的死亡率呢高达 15%， 而且特别容易被误诊为冠心病，因此啊，提高防病意识至关重要。明天的健康科普您千万不要错过呀。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